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93集，杀妖。 我也觉得邹月应该是自己擅自调动兵马去鬼海的，这可能就是干爹一直不提起来的原因。 因为如果被人知道，那邹月就是重罪，他擅自进入鬼海的目的成谜，同时也害死了他手下兵将。 人都死了，事情死无对证，邹良很小就军功卓著，前途大好，干爹估计也怕影响到他。鬼海里头有什么呢？要邹月带着全家去冒险？再说那地方真的是有去无回吗？没人能进去？ 其实也不一定。 就在众人犯愁的时候，天尊突然开口，众人都看他，一旁英侯也摸着下巴。 难怪和林业火有关系了，这俩小孩是无意间发现了什么吧？ 那天镇魂瓶跑出来光的时候，他俩就在林子里，可能是那个时候发现不妥的。 英侯点头，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转过头盯着二人，那意思说明白了，别打哑谜。 我以前听大和尚提起过林业火的来历。 林业火不是来历清白的吗？ 他父母虽然已经过世，但是的确来历清楚。 那是无沙大和尚帮他找的养父母，你们见过哪个中原人或者外族是他这种长相的？ 众人都歪着头想了想，的确林业火长得不像中原人，也不像外族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长相。首先一头红色的头发，皮肤白皙，身材瘦高，而且他背上还有一只隐身的火凤。殷侯想了想，站了起来， 带你们去看点东西。 去哪儿？ 南寺。 去庙里干嘛？ 众人起身跟着天尊和殷侯往外走，庞玉不解地问包岩。包岩一摊手，表示他也不清楚。不过展昭和白玉堂倒是心里有些头绪，南安寺中的宝塔里有银妖王和七只狐狸的白玉雕塑群，殷侯和天尊是不是要带他们去那里？天尊和殷侯带着众人来到了开封府城南的南安寺。南安寺是一座千年古刹，平日香火很旺盛，也很雄伟。不过寺庙只有南边的一小部分供信徒烧香拜佛，其他地方都是大门紧锁的。寺庙里的僧人住在南院的和北院的也不是一拨人。南安寺是菩萨庙，庙内供奉的是千手观音，这座庙是朝廷给钱维持的庙宇，因此不跟信徒收香火钱。功德箱就摆在香台旁边，拿香的时候可以随意丢钱进去，多少随意，不丢也可以直接烧香。每天傍晚都有和尚将功德箱里的钱全部拿出来送去开封的粥铺，因此这寺庙声誉极好。另外南安寺的主持是微尘大师，老和尚也是武林圣者级别的高手，为人很风趣，还有些不着调，与展昭很熟悉，整天没大没小的蹲在庙门口逗小猫小狗和附近的小孩。众人一路往南安寺走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路问天尊和英侯， 林业火的身世不是和黄金古城有关系吗？祖上追溯起来是波斯人，虽然林业火的样貌和波斯人又似乎不太一样。 血统这种东西总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的，父辈一方，母亲这边也有一方。这个世界上红发又美貌惊人的部族只有一个族，这个族的人大多皮肤白皙到几乎半透明状。 什么族这么厉害？ 杀妖族。 杀妖？是人还是妖啊？ 众人到了南安寺的正门外，边往里走，殷侯边低声跟展昭等人解释。 杀妖这个身份十分的诡异，乌沙这辈子都想瞒住林业火的那一半血统，但是盖不严，这会儿估计回去有的头疼了。 公孙听着众人的对话， 追上来几步，走在殷侯和天尊身后问他俩： 二位老人家说的沙妖，莫非是和人鱼山姆并称三大恶灵的那种？ 的确是，但是又不是。 公孙没明白，展昭和白玉堂则是在一旁听得有些纳闷。 人鱼和山姆不都是吃人的吗？ 我也听说过沙妖的传说，说是西北沙漠里面住着一种沙妖，他们会在黑风暴起的时候出现，据说沙妖长得都十分的貌美，会引诱路过的商队走入流沙坑全部丧命，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妖孽。所以西北有一种说法，如果你在沙漠里看到一个美人，无论多美都不能跟着走。 传说的确是这样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庞玉显然对林业火刮目相看。 哎呀，这林业火 是挺妖孽，哎，不过他不是个蠢萌的二货吗？怎么变成吃人的妖怪了？ 沙妖和人鱼、山姆、天姆之类的妖怪并列，只是因为世人的误解而已。沙妖族和银狐族一样，根本不是妖怪，只是一种拥有特殊外貌和血统的人。林业火的族谱没人知道，但是他的血亲里一定有沙妖族的人，这也是他为什么永远不会迷路，走进了鬼域都能走出来的原因。 对啊，苏青说过，林业火走进鬼域转了一圈又出来了。虽然鬼域和骷髅海是鬼海的外围，不像鬼海那么有名气，但是也是有进无出的，有去无回的险地。 难道沙妖族的特点就是不会迷路？这特点倒是挺好 啊。说话间，众人进入寺庙南院，径直往北走。走到北门前的时候，有个小和尚跑了过来，对着展昭打稽首： 展大人。 展昭一眼认出了这个十六七岁胖乎乎的小和尚。 虚言，方丈在吗？ 方丈在北院呢。 虚言乖巧地跑去打开了通往北院的大门，领着众人进去。一进北院的门，与南院的喧嚣相比，这里简直就是净土，四周围种满了木棉树，花季还没到，因此满树的绿叶，树上鸟鸣阵阵，还有远处传来的诵经之声，一派的庄严，果真有一种佛门净土的感觉。虚言已经小跑着去了禅堂，展昭等人则是径直来到了白塔前边，仰着脸望塔顶。展昭背着手看着眼前锁着的石门， 微臣越来越谨慎了呀，竟然连门都锁起来了。 阿弥陀佛，还不是怕人偷偷进去吗？ 众人闻声回头，就见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走了过来，含笑对众人行礼。微臣是得道高僧，无论是辈分还是江湖地位，都高出少林方丈几层楼那么高，众人赶忙还礼。微臣抬起头就看到殷侯，倒是有些意外。 稀客。 殷侯一挑眉看了看身后，微臣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，就见不远处一棵木棉树下，天尊背着手正侧着身站着，仰脸似乎看树上一个鸟窝。微臣打了个愣神，天尊此时一头黑发，导致大和尚瞬间觉得自己产生了某种错觉。大和尚张了张嘴，天尊回过头朝他看了一眼，大和尚愣了良久，哭笑不得地问殷侯： 这人是返老还童啊，还是染了头发，还是你们谁刺激他了？ 说来话长。 微臣又看了看天尊，这时他注意到了乖乖跟在公孙身边的小四子，大和尚歪过头盯着小四子看了起来。小四子还挺腼腆，往公孙身后躲了躲，露出半张脸瞄着微臣。微臣乐了，蹲下对他招招手。小四子看公孙，公孙拍了拍他脑袋让他过去。小四子走到微臣跟前，这会儿他还穿着鹅黄色的绸质长衫和绣红色的小棉袄，一双红色的鹿皮小靴子分外可爱。微臣仔细打量之后，仰着脸哈哈大笑： 好肥的小狐狸啊。 微臣大师一句话出口，再看小四子，果然 小家伙的腮帮子都鼓起来了，展昭胳膊轻轻碰了碰白玉堂。 这大和尚作死呀，见面就说小四子肥。 小四子瞄了和尚一眼，又钻回公孙身后去了，微臣还在后头跟。 小神仙吃柿子饼吗？你家那些个小狐狸带了没？叫我抱抱。 我们有正事儿，进一趟塔里。 殷侯拦住没正没景的和尚，大和尚眨了眨眼，又看了看远处看风景的天尊。 确定？ 嗯。 哦。 大和尚拿出钥匙来，打开了宝塔的大门，让众人进去。众人跟着殷侯走进宝塔，白玉堂回头就见天尊依旧站在木棉树下看风景，貌似是没有要跟着进去的意思。展昭看了看殷侯，殷侯摇摇头，示意别管他，让他在外边站着吧。于是众人一起进入宝塔内部。这宝塔虽然常年上锁，但显然是有人细心打扫的，起码地板楼梯上一丝浮尘都没有，楼顶也没有施蛛网。微臣带着众人上楼，到了楼顶又打开了一扇门。开门的一刹那，楼顶窗户里投下来的方格形阳光照射在红色的木地板上，扑面而来一阵淡淡的檀木香味，古朴而宁静。木门内的空间宽敞，四周围四个角落摆放着四盆郁郁葱葱的六月雪盆栽，繁茂的绿色枝叶间星星点点白色的花朵。在房间的正中间有一组白玉的雕塑群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白色雕像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淡淡的柔和的暖色光芒。一个白衣长发的男子迎风站立，一手持着一根手杖，背在身后的手中拿着一卷书，四周围有七只形态各异、栩栩如生的小狐狸陪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